刚刚又听到了这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来自 Coldplay 酷玩乐队的这一首《满天繁星》。来，借由这首歌曲呢，引出今天的话题：你见过最美的星空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是草原的那一次旅行，还是在郊外的那个特别的夜晚？是和谁共同来看星星的？最美的满天繁星是在哪里看到？我印象最深刻的最美的满天繁星应该是在密云。有一次呢，这个周末，利用周末呢，到密云去玩了那么一天，住了一晚啊。然后呢，突然在夜里的时候，那天天空特别晴朗，但是就发现了满天的繁星，啊，就是好像这个城外人进城一样的感觉，是吗？那种少见多怪。是啊，因为在城里嘛，灯光很亮，即使在这样晴朗的夜空，因为咱们的这种夜晚的灯光啊，城里面灯光很亮，所以你看不到这样的繁星。到了密云，到了郊区呢，夜晚没有这种光害哈，你就可以看到满天这种纯天然的星星。星星还有天然和人造的吗？对呀，不是那种模拟的苍穹哈、天空，而是真正的天空。看到这么多的星星啊、简直兴奋得不得了。然后就在户外哈、也不怕这个蚊子，然后就开始数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数到第二天早上也没数清楚这满天到底有多少颗星星啊。这是有点夸张的哈、这也在外边挨着蚊子咬，然后一直这么数星星，很傻，很傻，很天真的，然后就看到，哎，这什么座，那是什么座，那是什么座，然后就开始看哈，哎呀，真的是太赞了。好了，像刚刚这首歌曲引出的《满天的繁星》，你看到最美的星空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听听聊天室已经打开了，来下载倾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来聊一聊。哎，你看到的最美的星空，如果看到这样的星空，你最想听的是哪一首歌曲？别告诉我是那一首。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不行不行不行，没有刚刚我们听的那首歌曲那种震撼的感觉。其实呢 Coldplay 这首《满天繁星》，我建议你一定要看一下这首歌曲的 MV 哦， MV 给我们那种相当震撼的感觉，不是一闪一闪亮晶晶小星星的小浪漫，而是那种超级的梦幻，然后呢整个星空的环绕啊，那种3D 立体的环绕，感觉很美。好了，今天呢是2021年7月14号，星期三，感谢你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先来关注一下限行，今天限号是3和8，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5环路以内行驶。特别提示，停车避免影响他人通行。那么剧场、公园、景点等等周边停车资源有限，出游之前呢，可以提前查好目的地周围的停车场，选择合适的地点去停放车辆。千万不要说，哎，怎么排队排这么长时间啊，耽误啊！来逛公园逛了半个小时，然后排队排了一个小时，其实可以之前做好攻略的。另外就不是乱停哈，你就不要说，哎，那算了，把车随便路边一扔，玩去喽，也不对哈。先提前攻略好，看看公园周边有没有很好的停车场啊，大不了就走几分钟走过来呗，反正也是玩。好了，这样的雨天关注一下咱家爱车。7月的天，孩子的脸，夏天的雨说来就来。今天早上好像看到放晴，有一些晴意哈，但没准雨说来就来了。下雨之后的路面泥泞不堪，很容易让爱车的容颜受损。为了保住爱车的容颜，尽量的多洗车没问题。除此之外呢，雨水当中的酸性物质还会对汽车的漆面造成伤害，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久而久之爱车的漆面就会暗淡无光。想要防止酸性雨水对于车身的伤害，所以这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勤洗车，更有条件的话呢，可以为您的爱车打蜡，这是最有效的方法了。雨季给您自己的爱车多一些关爱吧。好了，继续来带出歌曲，陈子腾的 Do You D-O-Y-O-U Do You。 我说过 I don't need a boyfriend、但你的眼神让我沦陷，这感觉有点危险。 You got me 打破我的禁忌，掉进你的陷阱，不想让你靠得太近，脑袋却养不太清醒，消除我的戒心，天空里的指令。 Sorry I can't do as you wish， 让我屈服不太容易。 Can't let you take control， Why don't we take it slow party 我才开心，干涸的心又泛起涟漪。When I got you by my side, you got me， 打破我的情境，掉进你的陷阱，不想让你靠得太近，我脑袋却养不太清醒，消除我的戒心，听从你的指令。Sorry I can't do as you wish， 让我屈服不太容易。Can't let you take control， Why don't we take it slow？ 陈子腾 Do You， 这是源自于他个人首张专辑陈子腾当中的一首歌，收录这一首 Do You， 他以全能的姿态占领舞台，自信的女王敢作敢言，就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得到完美体现。对呀，我相信我一定能行，陈子腾 Do You。 北京时间9:2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看看听听聊天室当中有朋友在聊星星了你真是大白天在聊星星哈，白天没有的我们就来想象一下，在音乐当中畅想一下嘛。刚刚 Mr. 梁说真的很少看星星，因为城里看不到几颗星星，特别是像我这样近视加散光，郊区的话呢很少住宿，所以星空不怎么看得到。我们今年4月去了金山岭长城这个拍马拉松，住了那么一宿，被人拉去拍星星，终于看到了满天的繁星。真的吗？就是在城里夜里嘛，灯光太亮了，很少能看到那么美的星空，建议大家一定呢要时不时的去这个郊外看一下星空哈，否则的话我们离大自然真的是越来越远了。个人觉得在山区的星星是最美的，好像在海边的星空没有山区的那么的透彻哈。一定要去，现在不要去哈，现在雨季哈，这个山区还是挺危险的，等雨季过了之后，我建议大家秋天，哎，秋高气爽，月朗星稀，月亮很明亮的时候呢，星星也看得没那么美。建议你初一初二，就是别到15的时候去看，初一初二没有月亮，没有任何光害的情况之下，然后黑黑的夜里，然后就看到满天的星星，就觉得哎呦，有星星怎么夜晚也被他们点亮了，如此之亮啊，不用灯，完全不用灯，哎呀，一颗一颗一颗，你就可以去数吧，从夜里一直数到第二天天亮都数不清楚的那种。对，记住地点了吗？在山区，不要在这个季节去哈，要在秋季，雨水比较少的时候去这个山区，然后郊外没有那么亮的灯，去好好的赏星星吧，去夜空，这个去夜空，去这个夜里面去赏星星哈。还有说去古北水镇的歪，去那古北水镇的夜晚的天空繁星密布啊，再有无人机去拍，真是美极了。一般的这个相机是拍不出来这样的星空的哈，要用专业的相机。心里话也来了，还给我们赋诗一首啊，怎么？然后不觉知识是我们的新朋友是吧，念到星星，星星还怎么睡觉，对，大白天的还把人叫出来是吧，只不过白天我们看不到它而已，人家星星一直就在天上挂着好吗，说起来好浪漫的说。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选择我 就对了， 就对了，就对了。 刚想说，暑假来了，想跟你多聊聊天。那暑假大家一般都是放松的状态，是吧？娃不用上学了，我们可以放慢脚步，好好享受生活。刚这么说，这首歌来了，李宇春，闭嘴跳舞。春春2021年闭嘴跳舞这首看似很轻松很随意很复古的音乐当中，也有着时尚弄潮儿的精致打磨，Funk为主舞，融合了上个世纪90年代的 Hip Hop 还有 Soul Dance 等等元素，尤其注重脚上的功夫，脚上的功夫哦。 Old School 风格就像是黄金时代的老牌名校，被复古但是表达情绪作为纯粹的手段了。 Funk 还有 House 的强强联合也是天然的乐天派的选择。这首歌曲有很多时尚元素在其中，但你感觉又不是那么样的添加和突兀，他们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就给你带来这种焕然一新的感觉。李宇春春春闭嘴跳舞 Shut up dance 好了，我的音乐正在发生，就在汽车音乐会，在听天聊天室当中，别忘了这边继续来聊星空啊，很美的星空，还有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一群二群三群任你挑，正在哪里收听汽车音乐会。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9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拥抱着阳光，一起大声歌唱，乐的奔跑，仰起头，什么都不想。时间太快，生命太短，可世界却太空旷。没理由停下，也没有理由不去疯狂。 世界充满希望，如果想出发就不要等到明天，拉住我的手一起去冒险，每一天我都期待着新的挑战，我相信自己，我不怕失败，如果想出发就不要等到明天，拉住我的手一起去发现，每一刻我都 每时每刻都要活得精彩，信仰年轻的感觉，来自牛奶咖啡的信仰年轻。从他们2005年出道至今，燃烧吧小宇宙的幼年记忆，越长大越孤单的成长反思，去寻找的炙热坚定，无论在哪儿都有他们写下的关于青春的信仰，还有青春的记忆，这就是青春的见证哦。牛奶咖啡，信仰年轻。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刚刚看到心里话，赋诗一曲，这是辛弃疾的诗哈，《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曲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闲，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哎呀，这个多美，我就发现古代的诗人他们太了不起了，就一个字或者两个字就把整个的情景全部都描述出来了。现在我没有这种古诗词的文体哈，我们经常就是用这种白话文来写作文，就发现啊，你要描写一个场景可能要花很多的文字，一行两行三行四行，花很多文字去描述一个场景，哎呀，可能还不是那么尽然把这个场景描绘得淋漓尽致，但人家这个诗人呢、词人呢、就一两个字一下就把这个场景就描述出来了，哎，一针见血，所以不得不佩服啊。来，多读读诗吧，我们中国的文化真的是博大精深，好好学习。一首中西合璧的歌曲送至你的耳畔，好好听。 We don't talk anymore， 莫文蔚，一定要欣赏一下他的现场表演。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We don't love anymore， What was all of it for？ We don't talk anymore like we used to do。 I just heard you found the one you've been looking for， I wish I would have known that wasn't meI still wonder why I can't move on。

SHE 痛快。 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 第十三位，张杰，秋天的童话。 秋天的童话，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 第十二位，威仔，夏晚安，这个夏天。第十一位 ，Seal Kiss from a Rose。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是未知的命运，逆风不畏惧， 我们来自不同的路径，却想往同个方向前进，也许沿路会充满着危机，阻挡了光明， 没关系，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转身后还会再继续，下过雨会看见美丽天气，梦只要相信， 哪怕会遇到更多的危险袭击，有你坚定的友情不怕暴风雨，一加一再加一燃烧着热情，一条心我和你都绝不抱拒，结局是精彩可期， 梦想的约定，未来的荆棘，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逆风不畏惧，梦想的约定，未来的荆棘，别忘记都值得我们去探寻，快乐轨迹就汇成了回忆，dream on做我自己， 没关系，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转身后还会再继续，下过雨会看着美丽天气，梦只要相信， 哪怕会遇到更多的危险袭击，有你坚定的勇气不怕暴风雨， 一加一再加一燃烧着热情，一旦心我和你等于绝不放弃， 结局是精彩可期，梦想的约定，未来的荆棘，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揭开谜底，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逆风不畏惧，梦想的约定，未来的荆棘，都值得我们去探寻，快乐轨迹就汇成了回忆，君啊做我自己，梦想的约定，未来剧情是未知的命运，逆风不畏惧，梦想的约定，未来的荆棘，别忘记都值得我们去探寻，快乐轨迹就汇成了回忆，君啊做我自己， 有力度，有能量，有热量的歌，燃炽的歌，来自 TFBOYS。 未来的荆棘上周第22名，本周上升到第15位。这首歌曲又是由李思聪亲自操刀的哦，经过他的精心打磨，毫无疑问又是一首惊艳大家耳朵的作品。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刚刚呢在我们的家族一群当中，大家来围观一下，舒森发了一张这个图片星空图哈， 如果你不打开的话，这什么一片黑，一片漆黑，这就是你看到的星星吗？是不是就是关上灯之后，在屋里关上灯之后拍了这么一张啊？但是打开之后真的是惊艳了，看到了，看到星星没有？看到了这个黑黑图当中的这种点点繁星了没有？你真的不是被打晕了，你真的看到星星了。好，待会儿把这个图片也分享到我们听听聊天室当中啊，想看到你们拍的最美的星空，然后呢举杯喝喝喝喝喝，就说打开之后我好像看到了我自己。什么？你以为这是镜子吗？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给我们推荐歌曲了，很好听哈，谢谢。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每天，除了像小呆猪那样哈，小呆猪是给我们同步每一首歌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是给我们推荐音乐，是啊，有音乐爱生活才是我们的好朋友，才来有资格收听汽车音乐会，这么严重吗？对。在今天聊天室当中，大家来，你有没有拍到特别美的星空图哈？在里面来晒一晒看啦。花开半夏说，我看到了北斗七星，对，我也看到了哈，就是刚刚在家族一群当中书森给我们发的这张图片，你看啊，不打开是一片黑，打开之后有惊喜哦 ，surprise！ 赶快赶快围观一下，家族一群打开看一下。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第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们做了什么？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一打开突然看点赞已经快80000了，今天发生什么情况了？好了，回过头来说说 ACT 的这首痛快，上周全新推荐，本周第14位，源自于他们2014年安可这张专辑当中。要知道这张专辑的幕后制作人可都是大名鼎鼎啊，周杰伦、周董、方文山、姚若龙等等等等， 其中收录的这首《痛快》依然延续了他们的成名曲之一 Superstar 的舞曲风格，也是燃爆双耳的一首作品。 SHE 痛快，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四位。好了，刚刚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已经把这个黑图发过去了，下腰小腰大腰闪过了，新朋友进来了，看不见二维码进来了，不是，是晨晨哈，说看不见二维码，你想看什么样的二维码呢？哦，想知道我们群的二维码是吗？想进我们群是吗？好，待会儿把二维码给你们甩过来，经过我们群主的同意哈。还有幻景刚刚进入聊天室了，欢迎新朋友。啊，我刚刚发过这个星空图哈，猛的一看是一片黑哈，看看你能不能打开它，看到什么？看到之后呢，来写一篇作文，写一篇作文。对，把你这个观后感给我写一篇，这个字数不限哈，一个字、两个字，一直到几千字、上万字都 OK。来，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发表一下，打开这张图的感想。作文的题目就叫做一张黑图，当我打开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三名歌曲，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到名字《秋天的童话》，你会以为这是一首慢歌，小浪漫和小清新，但真的不是。感受一下张杰的《秋天的童话》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入榜第十三位。 云中的 Angel 轻轻唱着谁的誓言，我在茫茫的人海中等待你出现，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就在这一刻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秋天的童话，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让我看得见，别遮住视线，美丽的脸，我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并不遥远。每个人都在说着爱情的不一样，时候你是我最美太阳，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往爱情的浪漫，就在这一刻你就是我最幸运的那个伴。秋天的童话，爱情的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看着他，勇敢告诉他，让我看得见，别遮住视线，美丽的脸，我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并不遥远。幸福就是不断重复的一个承诺，喜欢的人去寻求爱。秋天的童话，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让我看得见，别遮住视线，美丽的伸手触摸那一片蓝天，并不遥远。秋天的图画，爱情它开花，上天最大，最重要的话你要看着它，勇敢告诉它，让我看得见， 没想到吧，这首歌曲当中也在唱星空哦，去看满天的繁星。哎，秋天一定要到秋天哈，去看星星，那是最美的时候。不要在这样的一个夏季到山区去了哈，挺危险的哈，雨季不要去。那秋天的时候，听着张杰的这首《秋天的童话》，去看星星吧。在听天条天使当中，今天简直太精彩了。一位朋友不知道你怎么做到，一个人就点赞60000多了。你告诉我一下方法呗，怎么做到的？手指在不停的点，几个手指，10个手指都在这上面不停的点，是吗？米特良说，海边应当也有星星吧？当然不能是上海边喽。一直觉得海空当中的星星没有山里面星星那么的美。有一首歌叫《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张杰的歌吗？我们今天听一下秋天童话了。自由行来了，欢乐咖啡时光也来了，不羁之事，刚才就说的不羁之事啊， Come on， 点赞这么多，天啊，我们马上要进10万了，你怎么做到的？好，欢乐咖啡时光说，曾经有几年出差，躲在海口东海岸的酒店室外温泉里，看着满天的繁星点点，虽然只认识北斗七星，但是看到无垠的天空，听到哗哗的海浪声，非常惬意。哇，在海边去泡温泉，看着满天的繁星，你不要太潇洒，太浪漫了。还有平谷桃花海，这今天看星星怎么还有晒花的呢？等会儿略过。还有下腰小腰大腰腰果腰花双腰腰黄，哎呀，一堆的腰腰来了。他说，露营66号公路看到的星空，一望无垠的星海呀，哇，露营66号公路，真没想到你们都太赞了，都这么的浪漫。还有变形擎天柱跟大家说去草原看繁星啊，哎呀，但这次去阴天哈，一定等天气好的时候。好了，继续回到本年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了1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在这个夏天，我们就要说再见。毕业之后的笑脸，会不会依旧的很甜？第一次和你手牵，画面浮现在眼前。你是否能听见我对你的想念？ 风向我吹来，如心扉的伤感。时间走得太快。从那次以后，你再没有回来。 这个夏天刚好我们经历过了浪漫的6月，现在进到了7月的雨季，然后再到8月慢慢离开这个夏天。这个夏天你有怎样的感触？ 下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二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一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Side of me, love remains a drug that's the high and not the pill. But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large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 Baby, I can bring you to a kiss from a rose on the grave. Ooh, the more I get of you, stranger it feels.A man can tell you so much he can say. You remain my power, my pleasure, my pain, baby. To me you're like a grown addiction that I can't deny. Won't you tell me is that healthy, baby? But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a light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So much a man can tell me, so much he can say. You remain my power, my pleasure, my pain. To me you're like a grown addiction that I can't deny. Now won't you tell me is that healthy, baby? But did you know that when it snows, my eyes become a large and the light that you shine can't be seenOn the green. Ooh, the more I get of you, the stranger it feels, yeah. Now that your rose is in bloom, a light hits the gloom on the green. Yes, I can pay you to a kiss from a rose on the green. Ooh, the more I get of you, the stranger it feels, yeah. Kiss from a rose.这是英国著名的歌手 Seal 在1994年推出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作品。这首歌不仅入选电影《永远的蝙蝠侠》的原声大碟，更重要的是，也为他在1995年第38届 Grammy 奖当中赢得了年度最佳唱片、年度最佳歌曲、最佳流行男歌手三尊大奖杯。这张专辑也是热销的多白金专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一位，

about you and how we used to be there. Back when it didn't have to end, we can start again. There's nothing left to say, so it's another day. Just you and me tonight, everything will be okay. If it's alright with you, then it's alright with me. Baby, let's take this time and let's make you memories. Do you remember? 歌曲 Do You Remember 来自1981年出生在英国的杰西昂，再加上1973年出生在牙买加的嘻哈音乐男歌手 Sean Power， 还有1971年出生在亚特兰大的出场歌手 Lee John， 三个人鼎力炮制出这样的一首歌曲。钢琴做基底，在说唱层面也是两种说唱哈。有一种说唱我还是很接受的，但是那种怒吼式的说唱，不是像这个很生气、很怒吼式的说唱，我还是很不能接受的。因为街巷的声音属于那种很温柔的男生哈，然后再加上这样的声音，让我感觉就好像是一个大锤子打在了一个软软的这个。羽毛枕头上面的感觉。对，如果没有那个那个声音，我觉得这首歌曲还算是完美的哦。好了，北京时间是个05:05，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你是谁？好了，在我们的倾听聊天室当中看到记一位神友哈，怎么神友，他一个人居然能点赞60000多，我说他怎么做到的？从我们节目9点钟开始，而且他不是到现在一个小时点赞60000多，是我在9点好像是20多分的时候就发现了哈，你怎么做到的？然后我也在使劲的用一个手就戳这个右下角听听聊天室右下角那个点赞爱心心哈，点爱心心，点爱心心，点了半天，现在我也快进入前三甲了，不过第一名和第二名差距很大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差距也是特别特别大的，我就点了那么100多个就能进入前三甲了，但是我们的第一名哈，不羁，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不羁之士哈，60000多，现在63000，好吧。 还有刚刚的燕子，你打开那张黑图了吗？打开之后有惊喜哈 ，surprise！ 想看的话呢，进入到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到周末了。又到暑假了，可以到哪儿去玩一玩呢？来，今天来介绍一个地方哈。如果不下雨的话，雨过天晴，建议大家可以去一下。下雨就千万不要去了。啊，这个地方在哪里呢？从三元桥开车向东北方向行驶，经村河到枯柳树环岛之后，往北开就到怀柔了。车程也大概就是一个半小时九十分钟哈。之后沿金峰公路向北行驶大约十分钟，经过延期环岛之后，就看到公路两侧成串的美景喽。景区顺序分布是延期湖、青龙峡、百泉山、石门山、紫云山、幽谷神潭、云蒙山森林公园等等。其中青龙峡山水壮丽，而且层次丰富；百泉山和石门山上呢有奇景，而山下风光无限好。紫云山山深林密，相信他们都将成全你全新的观光享受。不下雨的时候再去啊！再次强调了。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轻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用力表达。 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梦而已，不要说愿不愿意，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在意，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虽然你影子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痴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声中早已没有你，那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不要把残缺的爱留在这里，在两个人的世界里不该有你。哦，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 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为什么道别离，又说什么在一起，如今虽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说什么此情永不渝，说什么我爱你，如今依然没有你，我还是我自己。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这么多的环节一个一个都出来了哈，对，接下来我们确实要进入到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是周五，要来关注电动汽车。哎，咱家开的是不是电动汽车？电动汽车有很多的优越性能，当然也有一些在发展过程当中的瓶颈，以前我们节目当中多次介绍过了。如果说这些瓶颈一个一个都解决掉，那么电动汽车一定是未来的大趋势了。好了，我们今天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刚刚一直在特别特别精挑细选啊。我们是来听 Wislock 那一首 I Have Dream 呢，还是来听 Mika 的那一首 Love Today 啊？选二还是一？一还是二？好了，就来听 Mika 的这首 Love Today 吧。 Everybody's gonna love today, gonna love today, gonna love today. Everybody's gonna love today, gonna love today. Any way you want to, any way you've got to. Love, love me, love, love me, love, love.Fun.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推出的这首 Loving You 应该说温度还在，热度没有减去的一首歌曲哈，距离现在也不过2021年的七月份，也不过才半年的时间，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哈，这首歌曲还冒着热气，然后还很有热度。艾薇在这样的歌曲当中尽显她声音的爆发力还有声音的魅力，特别这首歌曲还请到了国际的超一线的混音师来打造，可见如果你的音响足够好，可以听得出这首歌曲的诚意哈，还是很用心打磨的一首作品。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带出一首歌，大家听过海鱼恋吧？对呀，萧敬腾的海鱼恋谁不知道呢？不过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瑞琦翻唱的版本。哇，天哪，刘瑞琦这个翻唱大家，来听听他的版本海鱼恋。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失去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新脱俗的有故事引你在天南西，高雅丽姐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演绎出了俏皮的气息，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你轻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

other night, for the rest of the nights that there are. Every morning I just wanna see you staring back at me, 'cause I know that's a good place to start. I know people make promises all the time, then they turn right around and break them. And someone cut your heart open with a knife, now you're bleeding. Don't you know I could be that guy? Heal it over time, and I won't stop until you believe it. 'Cause baby, you're worth it. So don't act like it's a bad thing to fall in love. Such a bad thing to fall in love. No ride won't fill your mind. Broke your promises and wasted time. And if you go, you'll always land right in these arms. These arms of mine. Don't act like it's a bad thing to fall in love. Come true with me. Spend all your time and your money just to find out that my love was free. So don't act like it's a bad thing to fall in love. No time bad thing, Justin Timberlake. Justin Timberlake 是全能的艺人呢，亲切和蔼，彬彬有礼，风景谦和的形象呢，也为他赢得了很多的歌迷的喜爱。2014年这首歌曲的 MV 讲述的是真实的故事啊。2014年1月12号晚上，一辆开往纽约的火车当中，一位年轻的男士就是用贾老板的这首歌曲来向女友求婚。贾老板知道之后呢，就拍下了这支 MV 来寻找这对恋人。哇，用一首歌曲来求婚，贾老板知道一定很欣慰哈，爱我就对了。 Not a bad thing， 来自 Justin Timberlake。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使劲表达你的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你。

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嘿耶，我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天上风筝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担心你不能飞，你有我的蝴蝶。嘿呀嘿呀，你形容我是这个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知道你才是这世界上无与伦比的美丽。嘿耶耶，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嘿耶嘿耶，我知道你会做我的掩护，当我是个逃兵。嘿耶 苏打绿，你知道当你需要个夏天，我会拼了命努力。这就是两个人超越爱情的友谊。谱写出这一首不是情歌的情歌，来自苏打绿。好了，今天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的收工歌也是我们曾经用过的转场音乐，特别喜欢听这一首1分16秒的金海心《无敌三角帽》。听歌之前，腾别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就在明天9点，一定要来哦！没听过的朋友，收听接下来北京音乐广播《正午有星光》，明天见。声叫。 如果遇到失败你也别烦恼，如果不能飞翔那就努力用碰巧去告诉一只快乐的乌鸦天鹅猫，插上爱的翅膀就充满力量，我坐上梦的飞船你就能去任何地方，就让每颗心灵都照进阳光，世界因你而充满希望， 每一款汽车都有性格，每一段音乐都有表情，汽车音乐会人车合一的完美表达，每个工作日九点带着音乐即刻出发。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七周年，为感谢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支持与信任，7月11号至7月17号北广购物七天乐，全场商品92折，任意订购2单以上商品即享9折优惠，仅在7月11号至7月17号，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订购也有折扣哟。 北广购物七周年，有几十万顾客呀，好商品质优价廉，实惠真叫多，不仅有世界各地地道的好货，更有全国名优商品任您选择，听着广播打电话，好货别错过呀，400-015-5151，现在就赶快播呀。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李翔。李翔你好。 周老师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这个有点经验的都知道哈，这个大夏天的特别热，然后喝点这个小茶啊，微微的出点汗，白毛汗啊， 对， 一下感觉就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凉爽哈，避暑降温， 那个暑气呀、就这么被解开了。 对， 那么真正的咱们讲究喝什么呢？喝点茶。而北京人喝什么茶？茉莉花。 其实说到茉莉花呢，还是要说福建的茉莉花。 那是、 因为福建呢是出茶叶的地方、 对 啊，不仅呢人家有好的茶叶，同时也有好的花， 哎， 这就是茉莉花和白兰花。 您说这个是太对了，就是很多人说北京人喝茉莉花，但茉莉花茶哪儿产的？现在全国各地都能做茉莉花，广西也做啊，四川也做啊，但是您说要正根儿，老时候老北京咱爹妈那时候喝的，甚至咱这个爷辈那时候喝的什么呢？就是福州茉莉。因为第一，福建这个地方出好茶叶，第二呢，这个地方出好花。您看福州市的市花是茉莉花，对不对？所以呢，那儿特产一种叫做单瓣茉莉的花，朵不大但是特别香，饮茶就用这个花印才是传统那个味儿。还有您刚才说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茉莉花茶呀，制作时候得有一个叫做什么呢？画龙点睛之笔。 对， 虽然用料不多，但是得用这个叫做白兰花，也是用的福州的本地白兰花来去做那个四印一提那个提香，提出来这个香，刺激了它的香气释放，这时候这花才行。而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我跟您说一个，先跟大家透个底，咱们用平时口粮茶的价格，也就是三级茶的价格，喝到了特级的茉莉花。那么是什么样的品质？刚才说了，第一，福州本地的啊烘青，也就是福建本地的茶青，福建出好茶呀，福鼎白茶呀，武夷大红袍啊，什么金骏眉啊，正山小种啊，正和白茶呀，安溪铁观音，都是福建的，对吧？这个地儿本身就出好茶，我们用福建本地的优质的茶青来给您做烘青绿茶，特级的茶青，然后呢，再配上福州本地的单瓣茉莉，给您经过多次的熏制啊，再加上印花一提，白兰花一提香，出来之后得到了特级的茉莉。 来自这个品牌叫做福州磐石，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 对对对， 对吧？这茶特级之后呢，您还能喝出一种特别的口感。 嗯， 福州本地的传统茉莉花香有一种特别的回甘，您看喝茶进下之后有回甘，这个甘甜甘香，它叫什么呢？它叫冰糖香， 哎， 也叫冰糖甜。 冰糖甜， 说的呢就是像糖一样，但实际上没那么甜啊。它是什么呢？它是喝茶下来之后啊，喉韵出来一种甜的，它往上反，这个甜的之后呢，有点都已经接近冰糖的那种质感了， 嗯， 让你觉得哎呦，真的是好干爽的一种干裂的一种口感。 其实刚才呢已经说得非常的细致了， 是， 但是像这样的好茶在市面上呢，还是相对比较贵的， 那是不便宜， 但是呢在我们平台上喝过这茶的朋友呢知道，我们是用这个口粮茶的价格， 哎， 大家尝到的是精品茶啊，是这个高档的茶， 特级茶， 特级茶。嗯，好，那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呀是这样的，250克咱们是一盒， 半斤一桶 啊，半斤一桶，嗯，咱们是主品是四盒两斤， 哎，两斤的话，如果您按特级茉莉，咱们甭说老字号，就是没什么品牌的，我要买一特级茉莉的话，一斤茶，也得招个400-500块钱差不多。 对，嗯，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播出期间还要赠给大家呢，就是250克一盒的两盒一斤， 对，这加起来归的包堆啊，一共是6桶，也是6罐，三斤 、那么市场价的这个真的是就别说了，真的挺贵的， 挺贵的。 刚才您说一斤就得4-500， 一斤就得4-500，特级啊， 这三斤您算计吧。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呢，399， 没错， 399元。所以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性价比非常高。那如果呢，您也喝茉莉花茶，这个家里都爱喝的话呢，我劝您啊，多听几组， 这得多备。 一个是家里人呢都爱喝，另外呢，这个下半年啊，各种的节年假日都来了，咱们备点礼品， 哎，走亲访友少不了啊。 对，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哎，刚才呢看到大家这个打电话还热情非常高啊，如果您这个觉得这个占线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4个字进入我们北广商城直接购买也是可以的，这都没有任何问题，如果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问我们的咨询服务人员，他们会特别认真的给大家解答。 是的， 2022冬奥会万众期待，北广购物特许经营，有好多的品牌，徽章、邮票、贵金属、服装也有卖。哎呀，您要收藏纪念品，赶快打电话来。 咱们北京有很多的老字号， 哎， 他们的茉莉花茶呢确实质量也非常好，但是价格相对比较高， 是的，是的， 这可能也是跟他们的整个的制作过程呢有关，因为北京是不出茶的， 北京不产茶， 据说他们很多的茉莉花茶，高档茉莉花茶特级的也都是在福建制作然后运回北京的， 对，传统的茉莉花茶就是出在福建福州的，您去查一下中国茶叶史，茉莉花茶叫做再加工茶，它是以绿茶烘青绿茶为基底，配合茉莉花二次的进行印制之后得到的一种叫做再加工茶，而这种茶最早出现就出现在福建福州啊，这个地方本身因为它有好的茉莉花，把茉莉花这种的花香收到茶里面当中，才带给我们这种芳香馥郁的一个口感，所以呢咱们恢复的喝的是一种传统的这种的味道的口感啊。所以周老师刚才我们也沏了一缸子哈，我跟周老师一块去尝尝，第一您首先看这茶条索，咱们说还没泡的时候看那个根条索粗壮肥硕， 对 对吧，咱们说那茶叶啊它得是壮实的，它不能干不呲咧，它壮的都有点反油的那种感觉，这才证明这茶的内含物质丰富，这才是好茶。哎，您给您看，今天这茶不错，您回家打开包之后，您就看得出了，还没泡呢，打鼻香的香气就出来了，证明是什么？这是真正按照特级标准，至少这4印1提给您做完了的，所以呢，它里边的花香的香气很浓，而且您注意没有，周老师，这个香气不是瞬间释放完了就完了，而且它不呛得慌， 对， 这证明是什么？这个是天然花香， 它是悠悠的花香， 哎，缓缓的释放出来，一直在释放，不是那种一下瞬间释放完了，那个释放完了还有点脑袋疼的那种叫做香料。然后您再看这个茶汤，开水沏下去，您记住了，茉莉花茶不挑容器不挑水，就北京城的自来水烧完了之后，那厚厚水碱都结着，但是您沏着茉莉花照样香， 对， 这就是北京茉莉花茶的特色，它的包容性特别强，茶叶当中我很少见到比它还有包容性强的了，不挑水啊，不挑容器的，您煮完了之后您去喝一下。 那个沁人心脾，一口下去趁热喝，我喜欢喝热茶哈，趁热喝起来那个口感，咱们得叫秃噜着，也叫吞喽着啊，吞喽来一口那个茶汤，真香， 特别有层次感， 哎，好喝， 而且这滋味也挺醇厚， 嗯，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性价比非常高， 嗯， 而且是来自于呢这个茉莉花茶的正宗的地方啊，就是 福建福州， 福建啊，福建福州。这个茉莉花茶在我们的平台上卖了很久了，好多年了，大家也是跟随了很多年了， 是 给予特别高的评价啊，也是在大家的再次要求下，我们又跟厂家联络了一下， 嗯， 给大家备了一些货源来回馈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一盒， 嗯， 咱们的主品呢是四盒，也就是两斤， 是， 那今天在节目播出期间呢，我们再加赠两盒，又是一斤，这就是六盒三斤。我发现它这个制作呢也是非常讲究的， 嗯， 是大红盒， 大红盒， 我觉得它送人的话也特别喜庆， 哎， 所以呢今天咱们是399元，一共是六大盒啊，每盒呢是250克，半斤 的 这一共就是三斤， 是， 啊，那如果呢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回呢咱们的量不大， 哎， 啊，所以大家还得要抓紧时间啊，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让我流连忘返，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百听不厌，历久弥新。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